星心主场迎战霸图，擂台赛第一场，叶修对齐慕云。比赛已经进入地图载入阶段，现场却还没有安静下来。但大家在意的却不是这场比赛本身。星心的粉丝们在狂嘘没有出战的韩文清，霸图粉丝则因为这点有些抬不起头的感觉，甚至忘了虽然韩文清没有出战，但他们却另有选手在场上奋斗。可怜的秦慕云，透明，继续透明。直到比赛正式开始，当秦慕云的零下九度出现在全息投影的赛场上，出现在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上，出现在无数荣耀玩家的电视机或电脑屏幕中时，他们这才意识到韩文清没上，但他们霸图依然在战斗。 加油！ 现场突然爆发出呐喊，来自于客场观众的坐席，霸图战队的粉丝群。声势瞬间掀起，把星心粉丝们都吓了一跳。真要说和霸图粉丝对决，那是加势粉擅长的事。星心粉中虽然有一些加势粉过度的，但不占多数。让星心粉和霸图粉正面较阵，他们还是显得比较弱势的。常规赛中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现在是季后赛，你死我活的季后赛，星心作为一支新队正在创造奇迹。一想到这一点，星心的粉丝们顿时也热血沸腾起来。这里可是我们的主场，怎么可以被你们霸图的气势压倒？激烈的交锋从现场观众这里率先爆发出来了。场上两位选手的角色却都在不紧不慢地向前移动着。星心主场选图，萨切尔庄园，同样是从神之领域的广袤地图中截出的一片场景。图中元素众多，内容丰富，西边有湖，东边有小树林，正中是一座两层高且有地下建筑的庄园古堡。除此还有磨坊、马厩、花园等等各类小建筑分布在庄园之内。双方角色各在南北端刷新，都选择了直线移动。很快接近中央，却因为正中的山庄古堡，谁也没办法直接在视野里发现对方。齐慕云的零下九度自北边过来，直达古堡的背面，看起来他对这图也不是完全陌生。抵达古堡背面后，十分明确地操作着零下九度冲到了墙下某角，而后借着此处存在的窗台、柱脚等可落足借力的地方跳了起来。不消片刻，零下九度就直接跳到了古堡的顶端，视野瞬时开阔。但是齐慕云立即就操作零下九度趴了下来，压低身形，寻了个妥当的位置，这才小心翼翼地朝外望去。视野内正南端空无一人。就移动速度而论的话，此时君莫笑只要是中路赶来，怎么也该到了。但是没有。左路、右路，还是说齐慕云的视角下意识地朝下方压了压。山庄古堡不是摆设，是可以进入了。如果君莫笑和自己一样直接走中路的话，那么在自己跳上堡顶的时候，他大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入古堡内部。古堡在背面也是有后门的，齐慕云没有选择进入。他的职业是神枪手，空旷的区域更有利于他的发挥，在房间内部和对手对决，对于神枪手来说可不是一个好主意。也或许就因为这一点，叶修选择了进入。齐慕云思索着，正准备操作着零下九度开始下一步的举动，轰，他隐约听到一声爆炸，似远似近，但是再紧跟着爆炸声无比清晰地在零下九度身边响起，准确地说是他的身下。哗，零下九度趴在堡顶，结果君莫笑居然从内部直接来了这么一炮，将堡顶硬是炸开了一个洞，直接就要把零下九度放下来了。齐慕云的反应也够快的，爆炸一出，气浪掀起，他立即操作角色顺势往旁跳出，同时将一颗手雷扔出。 古堡内夜修的君莫笑正端着千机伞欣赏着自己的杰作，结果就看翻滚的黑烟中一颗手雷滑了下来，砰轰，手雷被夜修随手一个操作打爆。这等普通玩家操作出一次就会兴奋很久觉得帅得不行的技术，放在夜修手里就是这么随随便便。丢出的手雷没成威胁，但是却让夜修有所顾忌。他当然可以让君莫笑直接施展机械旋翼从被他一炮掀开的破洞飞出去追击，但是却不得不考虑秦慕云就在上边准备伏击的可能性。于是君莫笑冲向了窗边，跳起千机伞点碎了窗户，直接飞身跳出二层。但是君莫笑并没有落下，身子飞出的一瞬，千机伞中忍刀已经抽出，一甩便已插入墙中，一荡一右落脚，再跳再甩出忍刀。忍者使用忍刀的攀岩技巧，叶修同样娴熟无比。君莫笑从窗户飞出之后的一系列动作流畅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君莫笑墙上攀行，方向明确，几个起落就已将自己丢上了宝顶，落脚毫不停歇，立即就是一个翻滚，已经找到掩体躲避起来，整个过程没有一点声息。而后悄悄地探出头朝那一端一望，没有，零下九度居然不在，齐慕云居然没有选择再伏击那个破洞。叶修没有因为这种意料外的状况耽误丝毫时间，君莫笑的视角飞快转换着，迅速就扫到了房顶上的几个点。从君莫笑开炮掀破宝顶到破窗跳出攀到此处，全过程不过五秒。五秒，秦慕云可以操作零下九度实现的去向，叶修就在刚刚视角的这一转已经全部扫过了。除此只有两种可能，一，直接从古堡背面跳下，但是叶修刚刚也是操作君莫笑从这一面攀上的，没有看到，所以不成立。那么就只有第二，秦慕云的零下九度反从那个洞跳下了。冷静不动声色，极善于选位，这是叶修对于这位在霸图那四天王身边作战的第五人的感官。极善于选位，叶修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君莫笑没由来的突然朝旁就是一个翻滚，砰一声脆响，不同于之前君莫笑一炮掀了房顶，这一次是一发子弹射穿了一个小孔，而后直飞云霄。哇，伴随着这一枪的还有现场的阵阵惊叹，观众有上帝视角，一切都在他们的注视下。君莫笑翻窗攀顶，零下九度反从那破洞落入，再然后就像之前叶修准确找到了零下九度的位置一样，齐慕云的零下九度枪口居然是准确瞄准了君莫笑此时的所在。怎么做到的？ 准确的推导判断啊。 有关这一点，叶修找到零下九度位置时，李一博就有做出概括了。当时的叶修在君莫笑进入古堡后立即让他走到了一个位置，就从这个位置正巧将零下九度从堡后跳上，期间在窗前一晃的身影捕捉到了。这自然不是巧合，这是叶修知道堡后可以如此跳跃的情况下从堡内找出的观察点，再然后从那端跳上落位后在宝顶又有什么好的隐匿观察点呢？叶修清楚的位置正是秦慕云找到的位置，于是偷袭得手。反之亦然，秦慕云判断出了叶修这之后的举动，于是他的零下九度进入古堡，那么之后叶修如果要偷袭在上边伏击的零下九度，最好的位置是在哪里呢？于是他也偷袭得手。高水平的对决，高水平的推导，如果不是两人都有这样高端的选位能力，没有选择到这最出色的站位的话，两人的推导反倒会发生错误了。这一点李一博在之前也有感慨了，而这一次秦慕云偷袭不用他再解释一遍，大家举一反三也能理解了， 但是大家惊讶的是秦慕云的偷袭居然没有得手，一个大招狙击居然就这样放空了。君莫笑那毫无征兆的突然一滚实在是太销魂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潘林很不上道的又把李一博给问住了。 这大概就是叶修进一步的推导了， 李一博很勉强的说着，却不知自己这一次还真是蒙中了。叶修能有这一躲，确实也是推导判断，只是正及时了，刚好就避过了那一枪。这当中固然有他机敏的反应，但运气也很重要。两枪两次换位，有流畅的操作，有深刻的内涵，比赛水平之高短从这么点内容就已经淋漓尽致的表现了。 看来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捉迷藏啊。 李一博这正下结论呢，哗啦啦，房顶又开了。崩山击。翻滚避开那一枪的君莫笑根本没做任何停歇，子弹穿出他也立即跳起，崩山击，一记崩山击就朝着那地劈了过去。星星肯定是对这宝鼎的耐久有过精确的测试，这一崩山击落下立即摧枯拉朽地破开了宝鼎，君莫笑携剑锋落下。空中地面，君莫笑和零下九度视角相对。捉迷藏，李一博那话还没说完的时候，两角色就已经这样对上了。他就是说话太流畅了，以至于没来及将后半句给吞回去。砰砰砰砰砰，秦慕云不乱，零下九度举枪迎射，一边走位。哗，前击伞撑开拦截子弹，崩山击在劈碎房顶那一瞬就已经结束。此时的君莫笑其实就是自由跳落，这要被子弹打中，那非得被压枪技巧给送飞出去不可。而有了盾牌的掩护，一切就变得从容多了。剑光再次从伞柄中脱出，银光落刃。君莫笑空中变向，千机伞收回，但是零下九度呢，却已经不见了踪迹。